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森林一座房子，湖水跟月光伴奏，顿时我的心跳脚步快乐节奏。是谁伫立山谷，风铃猎呼啸而过，凝结了时空，听梦在奔走，谁呼唤了我？人们总是困在建筑高墙，城市冷漠或者日复过一日，谁的遗憾写满刻在墓志铭碑时，会不会是我的名字？我张开双眼，无忧无虑的探索，边生活边疑惑，人生路需要点灵活，跌宕就让路走，高山就飞越过，写下的是传说。我张开双手，感觉全新的自我，多洒脱，轻宽阔，看未来我会勇敢活。就算日出日落，人生潮起潮落，一转眼全世界无限辽阔。心跳脚步快乐节奏，是谁伫立山谷，风铃猎呼啸而过，凝结了时空，听梦在奔走，谁呼唤了我？人生并非城市，还有好多故事，顽强直到世界末日。谁的心思不安于是刻成了钻石，会不会是 这个世界的辽阔是怎样的？一支红了17年的乐队背后，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全新成军、全天马拉松打卡北京乐广播的 FIR 飞儿乐团。来，各位和我们收音机前和全球正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打个招呼，谁先来？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哇，这午后真的浪漫的时刻。大家好，我是飞儿乐团的阿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Lydia 韩瑞。 OK， 刚才这位话筒没有出来哈，我们请导播来看一下哈，真的是现场。对，今天 FIR 真的是登陆到了我们的这个现场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会儿请老师来看一下你的话筒是怎么了哈。哎，你知道吗？大概是在10多年前哈，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中歌榜颁奖典礼的这个活动的后台，我是见到了金明老师和阿庆哈。 对， 真的这么多年了，再次见到你们的时候，还是很会保养。 不敢说，不敢说，但是我觉得做音乐的人是永葆年轻了。 嗯， 对呀、啊，对，刘姐也是保养得很好啊。 有吗？但你不知道我的年纪吧？我是知道你年纪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以后，你还是很紧致。 谢谢谢谢谢谢，有在健身运动 啊，一直在坚持是吧？ 对， 阿庆呢？ 嗯，我其实我觉得，因为创作人嘛，其实不断要去就了解新的事物。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去跟很多，像我之前有音乐上的学生， 我会跟他们就是玩在一起这样、嗯、我比较不像那种传统那种老师， 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感觉心态就好是吗？ 对对对，你会了解一些新鲜的事物、uh-huh. 所以我觉得心态就会变比较年轻 啊、oh, 所以这是你保养的秘诀哈， 对，蛮重要的。 Lydia 自然不用说了，这女生应该很会保养的对不对、嗯、 对对对、 啊、你保养的秘诀是什么 啊？我保养就是多吃青菜然后多喝水 健康 是，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想要自己的这个身体，如果想要自己的肤质状态比较好的话，其实自律真的挺重要的。 对、 嗯，那除了自律之外，那我觉得护肤品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给特地来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个保养的佳品，叫菲洛嘉变美大礼包，当中呢有价值349元的菲洛嘉修复霜，还有价值499元的菲洛嘉玻尿酸精华，这是一个法国很高端的抗衰老品牌哈。目前呢，他们的菲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在开展88 VIP 超值满减的活动，满300减50，满699减120，十全大补面膜、360眼霜等你来拔草。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将会送出2张你们这次钻石之心的签名全新专辑， 是 对吧？所以呢，各位参与互动的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稍微的在我们专属的聊天室当中等我一下哈，我来跟大家核对一下具体的后期的什么手机号之类的，然后再来联系。欢迎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大家认为一支好的乐队应该要具备的品质是什么？那换句话来讲，就是大家觉得怎么样的一支乐队才是你们心目当中很有品，然后有很有样儿的那种好乐队、嗯、我们不如先问问你们好了，出道17年了哈， 是， 你们也遇到过圈中很多的乐队对吧？ 对， 什么是你们心目当中的一支好的乐队？ 好， 先来先说， 我先说好了， 建宁老师、 啊、 来。 因为我觉得一个乐队最主要还是它的音乐，它的原创，对，因为大部分的基本上比较少是翻唱乐队嘛，大部分的乐队都是自己有自己的作品。 嗯， 那其实我觉得乐团跟一般歌手不太一样，是它会有一个核心的精神，就像 FR 一样，我们其实从出道到现在，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曲风的变化、 嗯、 但是我们其实在讲述的都是一样的正能量，从我们早期的我要飞 Fly Away 到这张钻石之心，虽然我们讨论的议题的形容不一样，但是核心精神都告诉大家说，你在最艰困的时候，在一个危机危难的环境当中，你还是要坚毅你的意志，然后呢克服所有的困难走下去，就像钻石一样，你最后会打造一个绚烂的光芒。我觉得这个是我们17年都没有改变的。 嗯， 那很多国内外的乐队，包括像 Coldplay 啊，其实每个乐团都有它的团性跟它讲述的一些理念，像 YouTube 等等，那所以我是觉得说，一个乐团最重要的是它的核心精神跟它的音乐创作跟它的内容，对，这是我认为啦。如果我要去喜欢一个乐队，我一定要去了解他们到底想讲述什么，然后用时间去看它。 所以你们的核一直是没有变的。 对，我们的核心，我们其实很正能量，包括我们本身的个性其实也是这样的。 明白。 对， 阿倩。 嗯，我觉得我蛮赞同老师讲的，就是原创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嗯、因为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去喜欢一个人，倒不一定是可能一开始吧，就像你看在路上看到一个帅哥，你可能一开始看他外表，可是其实你真正能够长久的被他吸引是因为他的内在。那我觉得乐队也是，当然现在乐队包装有时候也是很华丽啊，有些可能也是穿着打扮很时尚，但是你真正会让你一直喜欢去看他的 live 演唱会，像我自己真的有买票飞到国外去的那种，那你是真的很喜欢他的音乐或他的一些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应该还是一个好乐队很重要的。那当然我觉得技术也蛮重要， 嗯，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音乐节嘛，因为都 live 嘛，所以我觉得现场的还原度或者是说现场每一个乐手之间那种配合默契，我觉得也会让你觉得嗯，你很喜欢这个乐队的一种氛围。 嗯， 对。 Lady 我觉得就是一个乐队所带给你的信仰和精神追求还有价值观吧， 就是他通过音乐的方式， 对对对， 告诉你的关于所有的这一些。 对， 嗯，我们听听听众怎么说好不好？在我们聊天室里，他们说最喜欢的乐队需要具备的品质 ，Mr. 梁说是创作和音乐，对吧？还是音乐？宝姐姐说是创新，不断对自己有高要求，对吧？还有说句心里话，说要互补，要团结，也是其中一个哈，城市迷途大表哥说是配合很默契，这也是很重要的，是吧？向着阳光说乐队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进步，互相理解，放下私心，缺一不可。 这总结的还挺到位的、 哎、这些人好像都玩过乐队的感觉哦， 念念大家都组过乐队是吗？ 对 对啊，欢乐咖啡时光说，创作出优美的音乐旋律，能够打动人心的心灵、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是杜绝抄袭。 是， 大家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各位好，我是刘慧，今天 FIR 乐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再次跟大家打一声招呼。来 Ferry 乐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乐团，我是飞儿乐团阿庆。 Hello， 我是 Lydia 海瑞。 大家好，我是 FIR 的团长建林老师。 好， 是的，我们北京音乐广播28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华语流行音乐哈。 对。 然后我们全新重磅策划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啊，本周期的 Two One Band 就已经揭晓了。嗯 ，FIR 飞儿乐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把他们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哈。嗯。这次的这个专辑叫《钻石之心》哈，这段时间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全天的节目当中都有在推荐你们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的音乐，一直是听我们在说，一直在听主持人在说。 谢谢。 那今天我们要来听听你们自己怎么说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钻石之心》吧，怎么去确定的？是建宁老师您的意见吗？ 其实我们团通常来说创作，我跟阿庆比较担当比较多 啊。 哦，那但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会三个人聚在一起。那其实以往我们很多的专辑，我们会包括钻石包括名称啊，专辑名称我们会想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可能到最后一刻，因为其实你知道，它有点像是一个命名嘛，对不对？如果你帮一个小孩子取名字，你一定会嗯，今天这个名字好，明天那个名字好。但是这一张呢有点不一样，就是当时《钻石之心》这个歌出来以后呢， 嗯， 我们大概只有20分钟的讨论，我们就三个就决定，就是这首歌就是我们的主打歌跟专辑的名称， 嗯， 完全能象征这2年的我们经历过的一切。 钻石之心， 对，因为这张专辑我们在从创作期到录制期到甚至拍 MV 到宣传期都受到疫情的一些影响，多多少少，那所以其实好像整个人类都受到一些影响。对，以往我们习惯的事情它好像没有那么简便，比如说以前我们写歌很方便啦，录音很方便啦，我们三个坐在一起就可以录音了， 对， 我们自己有录音棚啊，对，但是 一切都按下暂停， 对，但是因为疫情你必须要分隔两地，用很多线上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 嗯， 对，但是呢其实过程当中虽然辛苦，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对，我们三个可能到最后我们想办法聚在一起，然后很专心的把专辑做出来， 嗯， 或者透过其他科技的方式，所以我们一样还可以完成一张质量很高的作品。所以其实也想用这个告诉大家说，其实你只要有一个信念，有一个信仰在，虽然很困难，不管是环境或是你内在，但是你总是可以破茧而出的。 嗯，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专辑，用这首歌献给现在的所有的人，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嗯，钻石之心是吧？阿庆呢，你来说说吧，钻石代表的是什么？这个地球上最坚硬的一种岩石种类。 我觉得坚硬是一块，那钻石其实你看，嗯，想到求婚， 嗯， 对不对？想到浪漫，其实我觉得钻石它很多面向，就是看你怎么去定义它。 嗯， 所以在这张专辑，我觉得它不是只有一昧的，就是那种硬派摇滚。 嗯哼， 啊，当然钻石之心这首就是很燃， 是 对，很燥的一首歌，很有梦想励志的一首歌。但是像里面有《爱在蔓延时》啊，像刚刚听到《一个世界辽阔》，我觉得它象征就是那种纯粹跟 pure 的感觉。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所有不只做音乐，我觉得所有人他在生命中他都会很需要的一块。对，因为这个世界不美好，可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美好的未来跟心中的期待。然后我相信我们的 FR 音乐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很多人喜欢我们的音乐也是因为在音乐中他感觉到了一种美好跟对未来的一种好像一种力量跟信仰。 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再次来分享一下《钻石之心》的同名主打歌。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各位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可以参与到其中。 这一个百科流淌的血热闹，天空是还记得零度冻结冰河，指缝间停格，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着，奋力去疯 样子的，初错迷路上和乱世。 大家刚才听那个高音，你有相信是一个95后的人发出来的吗？Lady 啊， 高亢， 真的太高亢，太燃了。我第一次听一个，大家是没有见到她哈，很瘦，然后很白净，就这样的一个小女子，能有那么大的一个音乐的爆发力，真的是不简单哎，是不是啊？Lydia， 你知道吗？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是从一部偶像剧认识 FIR 乐团的。那个偶像剧的名字叫 Lydia 哈，所以第一次当我听说你也叫 Lydia 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很惊讶。我不知道我这个信息有没有是对得上哈？就是这谁的主意？是你自己的吗？你真的是叫 Lydia 吗？ 这个名字是当时对，是建颖老师他。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硬加给你的是不是？ 他当时问我有没有英文名，我说没有。他说：“哎，那你不如叫 Lydia 啊。”对， 建宁老师，这个是有基于你的一些什么在的？ 其实像我们创作，我们在写歌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投射，我们一个 muse。那其实 Lydia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17年前写这个歌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想象的对象，他的年纪应该就是20几岁。就是韩瑞现在这个年纪，然后呢，他其实是当然也受过一些伤害，受过一些打击，特别在感情上或生活上。但是我们是期待，我们想用这首歌告诉他说，你可以勇敢的站起来，你可以做你自己，你可以发光发热。所以大家回去看 Lydia 这首歌，感觉像情歌，但他不是情歌的， 是 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留下彩虹泪光。所以他其实很多的用字遣词，是我们当时候想说 ，Lydia 这个人或者这个精神，他是一个有正能量的，不管他是男生女生，虽然名字是女生，但我们讲的不是女生，而是说这个年少的时代，这个年少的青春，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所以我觉得那时候韩瑞加入以后呢，我觉得因为他刚好没有英文名字啦，好，如果他有别的英文名字，但我们就说 你还不好强加是吗？ 当然我们也不会说啊，那你换个名字，不是因为他刚好没有那因为我们其实很多都需要英文名字嘛，中文名字都需要 了解了， 对，所以那时候就说那我赋予你一个名字，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叫 Lydia。 我期待说你能在我们的音乐当中，从你的身体，从你的灵魂，唱出我们创作者那个时候我们想表达的真正的意涵。 95后哈，其实作为你这个年纪，作为一支乐队的主唱来讲，尤其是已经红了那么多年的一支乐队的主唱，重新由你来担任，其实我真的觉得，坦白讲哈，受到质疑这是可能理所应当的，就是你能想象到你可能会迎接到的所有的这一些，对，所以我关心的是，就是你有没有经过一段特别的需要自己扛过来的时间，需要给自己重新树立起信心，勇敢一起来的时间？ 有，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所谓的这段给自己重新建立起信心的时间，其实还蛮艰难的。 难在哪里？ 就是你可以去听大家在说，哎，不要在意，但是你。外表上你说好，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但是其实你心里还是蛮受伤害的，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其实还挺年轻的，就是刚大学毕业，然后就是，但是我就一直告诉自己，我说不要在意，不要在意，不要在意，那只是10%的人，我们还有90%的人呢，10%的人不用在意，不要 care 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歌迷真的就是来私信我，然后还专门写很多特别长篇的作文，类似于那种作文写给我，对对对，就特别长的文章写给我，然后我就觉得 是什么鼓励你是吗？ 对对对，他就说我很感谢你就是来继续唱，不管是什么样，就是觉得你真的很勇敢。然后我就是后来我就慢慢是觉得真的很难得，然后大家又这么喜欢我，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更加坚强起来，然后继续唱歌。 而且你觉得他的这种一步一步慢慢走过来，慢慢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应该也是你们能感受得到的吧？ 对，其实我觉得当初碰到韩瑞是那时候因为在歌唱比赛，在一个歌唱比赛里面，而且是大学的歌唱比赛，所以那时候其实当碰到他的时候，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很喜欢摇滚乐，所以他那时候唱了一个张惠妹的一个 rock 的一首歌曲，然后我就印象就非常深刻，我就说，我那时候是点评嘛，但是你知道评委有时候会讲一些 就是场面话，说啊，以后啊，如果你发专辑啊，不管签到什么公司，记得跟阿庆老师邀歌，我会帮你写一首歌。 对， 那这些事情呢，其实有忘记了，就没想到隔了一年之后，刚好有一个电影来找我们写主题曲，然后写了主题曲之后，那这个电影其实就是《斗鱼》的电影版。对，那那时候因为我跟建阳老师想说，哎，他写完歌要找谁来唱，然后导演就说可不可以找一个他想象中是一个年轻的摇滚的声音 新人。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去翻那时候的一些记录，我还找到当时的主办单位说，哎，我好像记得有一个选手，但其实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唱那个张惠妹那首歌，然后他就把那个资料给我，才找到韩瑞。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人生是一种好像这种缘分。对对对对对，所以加油啊！一路上他从学生到现在，我觉得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有自信了。 是，所以在这首这张《钻石之心》的专辑当中，也收录了一首叫《Someday》。 嗯，有一天，对， 终有一天。嗯，一起来听。 像那束光，抓住那希望。他们说勇敢耀眼啊，女孩，说真的我不敢。太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实现得太快。如果命运只写一页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却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爱或是悲哀都坦荡不安，就算被坏委屈的 可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聊天室互动当中，说出你认为好的音乐品质，乐队的音乐品质是什么？稍后见。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Listen, 10, 9, 8, 7, 6, 5, 4, 3, 2, 1. 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启动21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21天变革，021的音乐传播革新，用21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Listen to One， 把纯粹还给耳朵。大家好，我是乐评人武独独。僵尸之爱这首歌延续了飞儿乐团一贯的大情感起落，大抒情的氛围像一袭精致的长袍，典雅而充满着古典的悲伤感。新主唱韩瑞的演唱能力是很强的，尤其在钢琴伴奏当中，他的抒情能力得以凸显，高音清亮而圆润，气声漂亮，在各个音域的转换流畅，情感饱满大气，也能诠释细节情感，声音的戏剧表现力很动人。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磨练，唱功也不断的进步，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的个人特色，而且他在 live 演出中的表现也非常稳定，是让人赞赏并且值得期待的好声音。 像是觉得来原谅我让你离开，有一天时间和解了加害与被害，像失去的人都远了，终究会回来。

我相信收音机前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沉浸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了哈。 Lady 啊，他已经自己就已经进去了。 我已经在陶醉了。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们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大家此刻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里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可以进入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大家觉得在你们心目当中一支好的乐队首先要具备的一个品质是什么？我们今天将会送出由菲洛嘉提供的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菲洛嘉修复霜和价值499元的菲洛嘉玻尿酸精华。这是一个法国高端的抗衰老品牌，他们的旗舰店菲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在开展88 VIP 的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 ,699 减120，十全大补面膜360眼霜等你来拔草。另外我今天特别开心的是，在节目当中也将送出两份钻石之心的签名全新专辑。目前为止我看到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流了很多的眼，大家有不少人都觉得做一支乐队其实真的是蛮难的一件事情，要有很多的包容。你看向着阳光说了，乐队成员之间的包容、信任、沟通和尊重占据着乐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小明同学也说，内在与外在不断的发展和创新。葫芦侠说，团结一致，共同进步，互相理解，放下私心。为什么这么多人提到私心这件事情？看来是我没有做过乐队是吧？我不太了解为什么私心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就是放下私心。 我觉得最主要是一个团队精神，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个人歌手，你今天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对不对？ 啊， 你今天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乐队，或者应该说你是一个团队，他就有一个共识，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所有 人要为了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 明白。 对，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比方说你被赋予一个任务，你就要去把这个任务做到最好，尽你的所有的可能性。对，那我是觉得说这个乐队其实跟一个团队是一样的。 嗯， 对，我们有一个共同想去的地方，我们想表述的音乐，然后这个作品是涵盖我们所有的人。那我常说，有人说录音或者说是一个遗憾的工程，所以遗憾就是说，其实你知道你在18岁、20岁录了音，到30岁、40岁你还是会再听啊， 对， 或50岁你会再听啊，你可能说啊，当初我如果把这个声音再唱好一点，我这个声音，所以说它永远都是一个遗憾的工程。但是呢，你要怎么样不遗憾？就是你在你那个当下，你尽力的去把你每一件事做好。弹吉他的把每个音弹到最好，写歌的人把歌写到最好，歌词哪怕是一个字的字句的一些斟酌，那唱歌人当然也是，我到底用什么方法、什么情绪去诠释它？对，所以我觉得当所有人放下私心，然后呢团结一致往那个最美好的地方去的时候，那是一个乐队最好的一个光景。 明白。但其实做乐队真的是蛮难的一件事情，虽然我没有做过哈，但是身边很多的音乐人都在讲，他们有很多的想法， 对， 但是一直没有实现。我相信其中有很多的难处绊倒了他们。那怎么样，我就在想哈，既要有这种乐队的专业的属性或者音乐上的属性要做出来，那同时你们又要不断的几乎在每一张唱片上都要体现出自己对自己要求的更高的一面，不断的突破自己。 对， 那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平衡点？阿琴来说， 因为乐队都是自己创作嘛， 嗯， 或者有的时候是可能一个人，或者有的是两个人，那也有那种乐队是一起全部一起创作的。但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时段每一个时期都会有自己的能耐属性。 嗯， 因为音乐说实在是学无止境的，我到昨天晚上我还上网去搜，哎，最近有一个新的那个，就是一个新的那个编曲的一个技术，我还在研究那个怎么样混音，什么可以立体声，就是你现场可以听好像一环绕， 是技术上的问题， 技术的突破。 对，啊，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你永远都会有新的必须要学习的，可是你在不断的每一次你的能力，可能你现在是有80分的能力好了，那你怎么样把它发挥到完美，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在追求的。对，那我像老师讲的很对，就是问心无愧，我觉得蛮重要的。 嗯， 因为你去比哈，我碰到蛮多那种玩音乐玩乐队的，他永远发不出歌，我就说，哎，你怎么5年的不发歌啊？他说我做一做，我就觉得好像还不够好。那其实我心中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什么时候叫够好？因为永远不会有够好一天，所以 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在做唱片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面对这个问题，到底什么叫够好。对，所以我觉得问心无愧是的确蛮重要。像这次我觉得钻石之心，你说它够好吗？是最棒的专辑，我不会这样说，但是我觉得它是绝对是在2021年最问心无愧的飞儿乐团的专辑。 嗯， 里面的每一首歌都很真实，每一个音乐我们都很认真的去演绎它，然后很多是我们想讲的话。对，所以我觉得这就很足够了， 用心了， 对 对， 问心无愧就好了， 没错， 是吧？哎，大家有没有想在直播间来听飞儿乐团来个现场？ 好啊， 很多朋友都买票去看过你们的现场。 是 那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演唱会就也按下暂停键了。所以，如果大家有想在直播间来听他们现场唱的，我们来发一个。好不好，就说想听现场这样的字眼，我们再看看节目的时间， 哎啊、 然后看看直播间，请三位跟我们来清唱一个。 啊、我们刚好带吉他， 来带吉他，对吧、嗯？很好哈。喜欢的乐队成员需要具备的品质，有很多人讲成员之间的和睦很重要，而且做事情不能只想到自己，要考虑团队精神的合作。还有人提到了韩瑞的歌声，很空灵，很飘逸，很美。他总觉得你的歌声，这位 Area 0706说，我总是说韩瑞的歌声有甜甜的草莓味、 哦、 他已经品出了这样的味道、哦、你喜欢这样的评价吗？感觉你一脸苦涩的样子。 没有，就是我在想说甜甜的草莓味就是、 火锅味呢 这个味道太重了 清新了，应该说很清新， 很清新。对，还有一人说，2012说喜欢这嘹亮的歌声。 哦，嘹亮倒是真的，声音非常穿透。 嗯， 对，这么瘦弱的身体怎么会发出那么有穿透力的声音？有练过哈？ 嗯、 我们再回来说这张专辑好了，在这张第九张你们的音乐专辑当中，其实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像钻石一样很多面的表现。我们大家很亮眼的是那个。新国潮的摇滚，包括舞曲，包括民谣，其实都有一定的体现。还有你们招牌动作，硬派摇滚了，对吧？ 好 吧。啊，有没有担心会被人说过你们在玩杂耍？因为这么多面，这么多品种都集中在一张专辑当中。 哎，不会，其实我们从第一张专辑就是这样。你看我们第一张专辑有什么？有 Lydia， 有我们的爱， 嗯， 那但是我们有可爱的你的微笑，你看都传唱至今了。 嗯， 我觉得做专辑最好的、最有趣的就是说。你怎么去排那个曲序起承转合，然后到最后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收尾。对，那像这张专辑，如果大家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实体 CD 了，如果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会从第一首歌听到第二首歌，你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比方说我们一开始是一个很高亢的一个很有力量的出来，然后中间会有一些转折，甚至会有一些怀疑，比方说像相似之爱会有一些性质恒性，到最后呢会有一个温暖的收尾，像相信希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故事，那它如果是一个故事，它就可以去接纳不同面向的一些歌曲跟情绪的表现。 就像人生在面对不同的那种状态，人生状态是所 对，你会有高低起伏啊，你会有开心，你会有失落。 对 对， 了解。来说说《锦绣梦》吧，很多人我记得在这段时间的播出过程当中，很多人对于这首歌是印象很深刻的，说那个转调转的呀，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接，而且这首歌真的是挺有学唱难度的。 嗯， 对， 雷迪亚来说说， 因为它其实里面是加了一点京剧的一些小转调在里面， 戏曲花腔， 对对对，然后副歌的其实它的副歌的。key 也很高， 是的， 对对对，我不止一次听到就是有歌迷啊或者是有朋友跟我说，哎，为什么锦绣梦的这个后面这个副歌听起来就好像哎轻轻柔柔的那个一下就带过了，就是很轻柔，给人一种很飘逸的感觉，但是自己亲自唱的时候感觉哇就是很高，为什么这么高 唱不上去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而且京剧的那些小想法都是老师想出来的、 哦、 一起撞击了，一起撞击。 这个在此前的专辑当中有尝试过吗？ 其实不多，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莉莉韩瑞她本身也是科班出身的，对，所以其实她、我觉得算蛮有悟性的。 嗯， 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制作人想什么，然后歌手就做得到， 嗯哼， 对不对？我说那你是 Mariah Carey 好了，我举个例，嗯、那但是没有人可以做到啊。对，那我觉得韩瑞她的本来就是可能性很高。 你对京剧了解吗？ 我不了解，但是我讲一个小插曲，因为我们去年这张专辑是在北京录制的，我跟阿庆我们就在北京，然后来跟韩瑞合体嘛，因为那时候本来是云录制，但我觉得云录制真的是太不人性了，对，隔着这个隔空，所以我们后来就到内地来，然后到北京，然后但是平常像放假的时候我会去走一走，那有时候我就到后海，然后真的有一群老人哦，他们是国乐爱好者，有的拉京胡啊，现在去应该还六日去都碰得到了，然后有的在吊嗓，然后呢有些人是在这个弹乐琴呢、啊，所以我就在那边我观看了很久，我觉得哇好有魅力哦， 那是一群真爱的人， 对，他们真的很爱，而且但重点是很专业我不知道他们是这个国剧演员退休吗还干嘛的对，所以在里面其实得到你的启发，就说其实中国音乐之美，我们如何去融入西洋的摇滚乐当中，然后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两年有一个叫新国潮，就是说把这个中国风再去融合一些比较装置艺术啊，一些不同的一些特质，然后呢把它变成这个新的全新的文化的传承，所以我们很试图在锦绣梦去尝试了，但或许成功那么一点点， 成功了那么一点点。好的，你知道这段时间我们在推荐你们的歌曲的时候，其实在我的后台我的微博里面有人私信给我说他也很想做乐队，而这些年来一直在尝试着做乐队可是没有成功，所以他就想特别想在今天的直播里面也想拜托我来请教一下你们哈，就是做乐队这件事情怎么才能做得好，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在收听哈，你的那个笔记本有没有准备好来来来来，经验分享会现在开始， 大揭秘、 对， 大揭秘， 怎么才能做好乐队， 这个谁先讲 OK 啊，我刚才也其实讲了很多了，其实我觉得先不管乐队，我觉得是一个形式啦，因为现在的音乐比如说乐队其实很多种，像国外也有这种比如说一个鼓手一个 DJ 然后一个主唱三个人的，那也有两把吉他的也是一个乐队啊，也有我有看过那十几二十个人的连管弦乐都放进去的乐队，所以我觉得回到表现形式拿掉的话其实还是原创的东西，那你有一定有一个原创的一个经的人物，或者是你自己就是原创者，那原创者不一定是要主唱，有的时候是鼓手，像我们之前碰到的 Beyond 的叶世荣老师他也写歌所以那我觉得原创先找到了之后，那你再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乐队里面加了一个特别的比如说这种管乐或者是唢呐类的东西，那也是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标志性的， 对， 区别于其他乐队。 可是你要考虑清楚，如果你要加一个比如唢呐手，你就要每一首歌都用啊，不然这个人 禁锢住自己了， 他总不能只表演一首歌然后下台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你的音乐乐风啦，那你就会找到对的伙伴。那这个是我的建议啊，那老师这边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那阿庆是从音乐形式，但如果你真的要变成一个乐队，其实还有很多外在的条件必须支持。 比如说， 我是觉得乐队的执行力非常重要，这是我看到90%乐队所以失败，不是他音乐不好，很多乐队音乐很好，但是最终失败。就说所谓的，就说你要怎么去经营这个乐队，好，从很多的方方面面哦，比方说你们到底是要从小的巡演开始，你要加入大的厂牌，还是你要做独立乐团？ 哦，对，这很重要。 还是你要怎么去行销你的音乐？你是透过网络吗？透过抖音吗？还是你真的是做一个拍一个很好的 MV， 然后用这个故事去做延展？它有牵涉到太多的经营的面向。那乐队的经营，我觉得乐团要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我最终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天要到鸟巢，那你要怎么到鸟巢？到鸟巢的前一步是哪里？你可能要到工体。工体的前一步是什么？你可能要能支撑一个5000人的场地。5000人场地之前你要做什么？其实你用反推，你想去哪里，然后就从你现在开始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你如果唱的乱七八糟，你现场很一天到晚走音翻车，你去鸟巢，那你可能是一个大笑话， 特别好，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场域，就我的目标就是100个人，那我这个很 friendly， 我是很亲民的，那没关系，你这个要怎么唱，你可以边唱边讲笑话都可以，那反而会觉得好像脱口秀加现场演绎。所以我常要告诉这些人说，你目标是哪里，对不对？那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就是说音乐是你的兴趣，但是你愿意花多少的生命去承诺这个兴趣，还是你说我来试一试，或者说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特别好。 那你那个目标知道了，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就像我刚才说，你一直反推嘛，对不对？一直反往前推推推推到你现在要做什么，你就知道10年后你可以去哪里。 听听老师，我觉得我建议你开一个心理工作室。其实你刚才的这番言论不只是做乐队，你知道吗？ 没有，我觉得大家不知道我的工作啦。其实我真正的工作是音乐总监。我之前在华纳唱片当音乐总监，我监制过张惠妹、孙燕姿很多人的专辑， 大家能说得出来的名字，那些歌手 对我都合作过， 建明老师都合作过， 索尼唱片我 都给他们 做过音乐，在做音乐总监，所以这个是我常遇到的啦。不管是乐队或是新人，我常会说你想去哪里，那你愿意付出多少？嗯，你嘴巴讲都一件事，没错，老师我想变成一个这个，我听过一万遍，但是我会去观察这个人，你每一天。我在录音室看到你每一个举动，你在表演的每一个举动，你是不是符合你所说的，还是说你只是想想？对，因为当明星光环，每个人都想当明星光环嘛，可是明星付出的过程跟代价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 是绝对不用。 对， 没错。大家有没有这个听完了经验之谈哈，有没有想在现场来听听三位的表现？ 好 啊光说不行，今天得唱， 对 吧？对，好 啊，好啊，那我们就还原一下， 来，我们来还原一下好不好，来试个音好吗？准备好了没？ 好， 吉他。 哎，好。那我觉得张专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那 个梦，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 去守候。 掌声！现场真棒！哎，我不知道，你们当时会不会有这样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还特别有一首歌曲是邀请了你们的100位，有100多位的粉丝一起参与进来录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是因为那首歌激发了你们的想法，还是真的有粉丝很踊跃的要参与进来？ 嗯，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很特别，叫做《相信希望》了。那它同时是一个纪录片《复工》的主题曲。嗯，那《复工》在讲的是说，在我们遇到疫情的时候，百工百业都暂停了嘛。但是呢，慢慢慢慢的，透过我们大家的携手的努力，然后慢慢就恢复了。对，那它是记录一个真实的一个过程。那相信希望是里面的主题曲。嗯，我还记得我们拍的那一集，我们刚好就到武汉去办演唱会，很不可思议啊。对，在去年的时候，那这个歌好像最近也得了一个奖项了。那之后再跟大家公布。那因为它是有点像众志成城，我们所有的人怎样去携手去克服这个困境。所以我觉得说，突然我们就觉得说，因为有这么多年17年来很多的歌迷伴随着我们，是呢，然后呢我们就想说，这首歌如果能最后有一个大合唱的感觉，大家一起去把心中对于世界的一些向往，能一起唱出来，我觉得那个力量可能会比我们3个人来得好， 一唱众贺的感觉， 对对对，那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我觉得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或许它带给你很多的温暖。 是，刚才听到了现场有很多人都是停下了工作在给你们内心里鼓掌 啊，谢谢谢谢。 爱在蔓延时，哦，今天是特地注册了这个账号吗？爱在蔓延时，他的名字就叫说他觉得做乐队是要有一种信仰感在的。韦小薇说，一种积蓄坚持的力量来传递美好。会飞的狮子也讲说，希望菲尔乐团能够超越以往的辉煌，再上一个品质的台阶。这是我们今天的听众对你们的希望。 谢谢大家，开心。嗯，要继续努力啊。对， 不负我们众望，对吗？ 对。 好，最后有什么想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的？ 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像10多年，刚刚也说了，10多年来，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秉持初心。那我觉得很开心啦，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大家陪伴着我们，但其实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音乐或者我们的所作所为，或者是我们努力的方式，可以跟大家分享。有的时候已经不只是一个音乐了。那我相信今天也蛮开心的，很多喜欢